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持续了近一周的强降雨已经基本结束，但目前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当中。记者专访了北京地质研究所总工程师南运，他表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密切监测灾害数据，提醒市民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来听报道。 从16号开始，本市气象部门和规划国土部门连续发布了多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一度提升为橙色。南云表示，北京在全世界的首都中属于地质环境相对脆弱的城市，目前已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共4964处。北京地质灾害的高风险地区主要集中在北山地区的怀柔密云部分地区，还有西山地区的门头沟房山一带的山区。南云说，北京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是以崩塌的形式出现，其次是泥石流。 崩塌呢，都在我们山区公路的沿线开挖这个山体的坡角，形成的裸露的这个岩石面。老百姓在修建房屋的时候，开挖山体的坡角，或者是把房屋修建在山崖底下，给自己造成这种安全的隐患。 南云提醒广大市民，一般强降雨过去一段时间都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时段，而且地质灾害还具有突发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因此预警时尽量不要进入山区。 如果我们看到坡体上的岩土体有垮塌或者是松动的这种迹象，山谷的沟道里头，于是流量突然增大或者是突然减小，应该避免在这些地区逗留或者是经过。如果有较大的降雨的时候，应该找一个相对来说空旷开阔的地方进行临时的躲避。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晚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首次在北京坊举办线下活动和大屏直播，昨晚同步直播了中巴音乐会，今晚将在大剧院上演的今夜百老汇北京交响乐团音乐会也会通过北京坊的屏幕和观众见面。中山音乐堂暑期艺术节打开艺术之门的琵琶夏令营昨天闭营，这也是琵琶演奏家张红艳连续第六年为琴童培训普及民乐知识。由繁星当代艺术中心主办的穿越一下非遗科技艺术体验艺术市集今明两天的13点到19点30分在繁星戏剧村登场。繁星当代艺术中心推出了创意美学公益手作、艺术体验、互动科技、健康生活五大主题创意活动。此次的艺术市集免费开放，以艺术对日常生活的介入与思考为主线，试图构建出艺术精神与创意生活的对话，打造出具有西城艺术特色的创意市集。市新闻出版广电局近日发布关于开展2018年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项目征集工作的通知，标志着2018年实体书店资金扶持工作正式启动。本次项目征集工作已于7月初启动，申报截止日期为8月20号。11家单位联合主办的胸中山水齐天下，齐白石笔下的山水意境之二专题展览昨天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展，共展出齐白石山水画作逾160件套，是近些年来规模最大的齐白石山水画展，展览将持续到9月23号。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 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泡沫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现如今提起古玩界的这大玩家，咱们自然会想起马未都。早在2002年，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先生就专门为马未都先生作传，里边讲述了很多马未都的收藏轶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就根据刘一达先生《京城玩家》一书，再给您讲述马未都的收藏故事以及他的收藏心得。马未都跟刘一达把中国瓷器的发展历史脉络捋了一遍，刘一达就问他，你说了这么多官窑精品，你手里多吗？马未都笑了笑，手里没几件官窑能叫玩家吗？但是很一般，好东西都在故宫呢，你要想见识瓷器精品，最好去故宫参观。刘一达就问，你玩了这么多年瓷器，肯定积累了不少经验，能不能给说说呀？马未都笑了笑说，你是不是让我给想玩瓷器的人画个道啊？哎，就是这意思，说说你的路数。马未都想了想说呀，我说过兵家无定法，每个玩家都有自己的玩法，但也有一些可循的规律。在许多场合啊都说过，马未都玩瓷器主要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哪四项呢？马未都说啊，叫4416个字。一是具备眼力，二是量力而行，三是持之以恒，四是去粗取精。刘一达说，你能不能给说细点？第一条啊，是具备眼力，也就是说玩瓷器得懂眼，给您一样瓷器您都叫不上名儿来，也分不出来是哪个朝代的，那怎么玩啊？假如您想收藏古玩，但在眼力上是个二把刀，只是对他有兴趣或一心想靠他发财，你必须得找一个呀懂眼的行家给你长眼，这会让你啊少走许多弯路，少交学费，你千万别心存侥幸或者是过于自信。马未都有一个朋友不懂眼又倍儿自信，经常到古玩市场撞大运。有一次啊，碰上一个老乡背着一大堆瓷器，相中这么几件，以为是元代的东西，跟人家呀乱砍了一通价，最后啊就成了交了。他以为捡了大漏了，拿着东西来找马未都。马未都这么一看，没一件真的，但是看他那虔诚的样子嘛，实在是不忍心，哎，就把这些真情告诉他。马未都心想啊，真告诉他上了当，他得跳楼去。咱们前面说过，清以前的瓷器传到现在的不多，哪儿那么多好的东西就叫您碰上呢？所以千万别轻信卖家的话。卖家呀，想把手里的东西高价卖出去，他经常是虚晃一枪。 当然啊，也别太过分相信自己的眼力。需要说明的呢，就是您找人长眼，找的这个人得真懂眼，咱别找这西宋二五眼，他如果要是个棒槌，那不也把您给玩了吗？第二条是量力而行，收藏古玩是无穷无尽的，世上的宝贝很多，您再有钱，好东西也不可能都落您手里，所以要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别贪。有多少水啊，就和多少泥，不能强弩。假如您现在手里头有一笔闲钱，想投资搞古玩收藏，买什么呢？书画是最贵的，瓷器、玉器次之，其他便宜一些。但无论您投资字画或者瓷器投入多少，都不要一下把钱花光。如果倾囊而出，下回再碰上合适的东西，拿不出钱来，可就要后悔了。所谓量力而行，就是根据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来，别幻想一口吃个胖子。第三条，持之以恒，这四个字似乎对干任何事情都适用。收藏古玩啊，必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您看准目标就应该照直走下去，日积月累，积业成裘，眼力和收藏的品味也是并驾齐驱的。只要您有恒心，成为收藏家是早晚的事儿，就跟打麻将一样，听上大牌了就别瞎换招，早晚你得胡，别着急。第四条就是去粗取精。收藏啊，总有这么一个过程，开始眼力差，鉴赏能力也低，看见什么东西都觉得好，什么都想收，但眼力一天天的高了，东西堆在家里又有点腻歪，或者碰上更好的了，喜新厌旧，这种时候得忍痛割爱，自己看着不喜欢的可以找机会匀给别人。当然尽量别贴钱，买了东西把它卖了再往里搭钱，这让人心里不痛快。这四项原则呀，不见得人人适用，但只是马未都的个人经验。收藏古玩之所以有意思，其实啊，玩的就是一个过程。人的生命有限，您的宝贝再多，东西再好，说了归齐，嘿，也是身外之物，他不可能陪您去八宝山的大烟囱胡同。现在在您手里，几十年以后他不定传给谁了呢，所以要有平和的心态。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说到经验呀、啊，马未都曾经告诉刘一达，玩瓷器跟玩其他的古玩可不一样，因为瓷器这东西嘛是易碎品，价值上万的物件，您稍不留神啪嚓掉地上了，转眼之间化为乌有。所以啊，玩瓷器您得懂这里的规矩。马未都说呀，老北京古玩行的规矩很多，比如说您到一个铺子想看一件瓷器，这店里的伙计拿过这件瓷器来，那不能直接递在您手上，他呢得先放到柜上，然后您自己把它拿起来再看。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手递手的时候要掉地下了，这事儿他可就说不清了。这越好的瓷器啊，它越容易失手，为什么呢？哎，这里啊有心理作用，就跟您从炉子上哎端起这么一个半烫的铁锅，越怕烫着自己，没准儿他对你是越不留情啊。人们对好瓷器拿的往往比较死，递给对方的时候呢也不轻易松手，您一接没接牢，手不觉得撤出来，他再一松手，结果就是稀了化了。古玩行看瓷器讲究慢工，突出这么一个稳字儿，一大八仙桌子铺上厚绒布， 拿瓷器的人打开锦匣，然后一件一件的拿出来，让人过眼。拿的时候呢，只能拿一件，看完以后放回锦盒，再拿一件。桌上啊，不能同时摆两件瓷器，哎，这一点可马虎不得。马未都跟刘一达说，他亲眼看见两个熟人看一对盘子，一个爷看完一个盘子之后给另一位递过去，那一位呢，哎，则把另一个盘子递过来，在相递之时，一不留神俩盘子啪嚓碰一块了，咣撞碎了。马未都说，拿东西的时候人的目测与实际距离那是有误差的。马未都曾经在水池子里洗一只康熙的青花盘子，洗完正面再一翻面撞在水龙头上了，当时怎么看都认为没问题，可是错了，这个教训实在是惨痛。老古玩行啊，正是从这些教训当中定出了一些行规，比如您上手拿一件官窑或者薄胎瓷器的时候，如果手上有戒指，应该把戒指摘了再看瓷器。为什么呢？手上戴着戒指看这种贵重瓷器，容易各出冲口。老话说呀，瓷器毛了边不值半文钱，一件官窑瓷器价值几万，甚至说是几十万，有一道冲口，那连十分之一的价钱就都卖不出去了。瓷器和许多的古玩是一样的，它的价值就在于其完整性。再有，拿接瓶这类小口器型的瓷器的时候，要将手指插入瓶口，注意一定得扣紧，以免脱手。拿罐的时候呢，需要紧握罐口，有盖的瓷器更需要谨慎，翻手的时候最好把盖啊给取下来。现在带盖的老瓷器越来越少，估计都是人们不注意的时候就给碎光了。马未都说呀，有这么一年冬天的时候，他在玉渊潭早市的地摊上看见一件瓷方瓶，方瓶呢平躺放在地上，马未都觉着玩意儿不错呀，便摘下手套拿起这个方瓶，由于手上有汗，刚把瓶子从地上拿起来，他就觉得呀手发滑，这瓶子呀顺着他的手指头肚就往下出溜，他赶紧弯下腰想用腿啊垫一下，但已经来不及了，天冷，这地呀冻的是梆梆硬，瓷器也脆，啪叽，瓶子摔了个粉身碎骨。马未都啊，趁着卖主还没反应过来，急忙问价。卖主一愣，脱口就说了：“我是15块钱买的。”马未都无话可说，掏出15块钱塞在他手里，装作是一位北京的大爷，这就走了。要搁现在砸了这方瓶，好嘛，少说哎也得上万。他要说出这个价来，马未都也不能赖账。哎，这个就是教训。马未都说呀，进古玩铺或者逛地摊，如果您是生手，千万别自己动手取东西，万一失了手您心里不好受，卖主呢也敢讹您许多钱，想买什么瓷器先问个价钱再动手，这样透着您懂规矩，也会让卖主不会小瞧您。假如您看上的是一件没有什么价值和意思的瓷器，那就更不要动手了。收藏古玩的人一定要养成一种好的习惯，你相中一件东西的时候，问价也好，拿东西的手法也好，如果懂规矩，店主会认为你是内行，出价呢就会谨慎，不会上来啊就蒙你这么一道。许多人都是折过几回才长记性，但是瓷器这玩意儿动不动就上千上万，您折不起呀。买卖古玩呢，那可是门学问。马未都说，一件瓷器买主和卖主在交易过程当中是心理上的较量，这如同啊打一场心理战。古玩跟其他商品不同啊，买手机买彩电有相应的参照价，这古玩可没有，每件东西都是单个计价，伸缩性很大。此外，东西的进货途径不同，价格上呢也会有较大的差异，因此讨价还价是必然的。 有什么门都没有呢？马未都说呀，当你进古玩店或者在地摊上看一样东西，切忌喜形于色，露出了你急于想得到它的神色，但你漫不经心也得有条件，得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如果你身边站着俩懂眼的人，也憋着想要这件东西，你就不能太随意，否则在你三心二意犹豫不决之时，这东西就会被别人给买走了。有一点要注意，进古玩店或地摊上买东西，多便宜的物件也得砍价，但砍价首先要把握别出现他不卖的情况。砍多少合适呢？要见机行事，一刀砍下去一半的价可能会让卖主心疼，但你还可以往回找吧。如果杀价杀得太低，再往下砍就难了，这要掌握火候和分寸。马未都说呀，卖家最忌讳你当着别人的面对他的东西是品头论足，您买就买，您要不买呢，千万别站在一边瞎说，也许您不买，人别人他正想买呢，您不着三不着两的这么一说，他不买了，这卖家呵呵能不心里添堵吗？前面说的古玩行的规矩，这里包括说话，古玩行里的人说话有讲，首先说不能有坏的字眼，您一定记住，买古玩的时候别动不动就说这东西是真是假，是好是坏。古玩行里啊，瓷器有裂纹不能说有裂纹，得说冲，玉器有裂纹呢叫柳，象牙有裂纹叫笑，瓷器呢是做伪的，您看出来了，不能说这是假的，而要说这东西看心。买卖之间没有假字，只有心老之分，您说谁的东西是假的谁准急。瓷瓶子本来就是瓷的，不是泥的，不是陶的，它有什么真假可言呢？您听听，如果想成为这古董玩家呀，这古玩行的规矩和学问那可是必须得懂。您别着急，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六，酿酒篇，千锤百炼的均匀之道。初冬，我在山西杏花村，居然身临其境，目睹了一场叫做润身的震撼，中国酿制汾酒的一道重要工序，古法酿酒大地生长出来的粮食，要经过一套极为复杂的工序才能酿出好酒。这套复杂工序的基础就是润身。在汾酒酿造车间，地面上堆放着两堆似月牙山形状的粮食，这是粉碎后的高粱，一名红参。润参就是将红参与水均匀地混合在一起。大师傅说，润参的最高要求是均匀和渗透，不能有任何一点干参。汾酒的工人将两堆红参摆成了一座火山池，然后缓缓地往池中注入热水。当水注入到一半时，一位工人先拿起铁铲，从池的最内侧开始，用背面将红参往中间顶，然后又加进来三人，主动站在池的四个等距切点上，他们双腿微分，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围着火山池顺时针而走动，铲子在九宫的手中像魔术师的道具，起舞戏水，轻盈娴熟。大约经过30分钟，水和参的均匀搅拌，和和沐浴，渗透一体，参锥完美地立在了地中央，如此水参和和归一。为了让润参做得更均匀、更细腻、更符合国家名酒的工艺标准，这些小参锥还必须经过下一道工序，四二合一，再倒一。工人们由外向里，由下到上除参，将小除锥倒成大参锥，再分成大小相同的四个小参锥，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笑笑啊，工作别太累了，眼看着你瘦了两圈，婚房装修的事儿就交给妈吧。 妈，你身体不好，哪能让你跑来跑去的？ 傻闺女，拨打一号新家热线400-8764-888，报个名，回头签个合同就行了。我和你爸呀都实地考察过了，设计时尚啥都不用操心，很多小情侣都选一号新家装修婚房呢。 装修婚房就选一号新家。 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通过刘一达先生所著的《京城玩家》一书，给您讲述马未都的收藏心得故事。马未都说呀，当你看好一件古玩想买的时候，别说坏，也别说好，要装的呢，买不买两可。或许您不把它买到手，回家会睡不着觉，但是您也别露出来。同时您说话可千万别打愣啊，否则这卖家看出您的心思来，您就等着呀挨宰吧。怎么掌握火候呢？马未都说，首先你得说这东西不好，找茬，但你必须得说到点上，让人心服口服，然后再谈价钱。尽管给人以买不买两可的感觉，这会儿你得盯住卖家的眼神，别净自个儿瞧着东西，在跟卖主说话的时候把东西撂回原处，不动声色。出了价以后轻易不要乱杀价，杀价就要杀足，不要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挤，拿小刀子割肉，这样卖主啊会认为你还有潜力可挖。买古玩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呢？不管货主开价多便宜，你都必须讨价还价，一定得有这过程，买卖双方才会获得心理平衡。如果你认为这件东西开价非常便宜，没必要还价了，那就一口答应，赶紧掏钱。往往呢会发生另一种结局，就是卖家啊不卖了。他不卖您也会有许多说辞，比如说啊，您看上这么一件瓷器，卖主开价1000块钱，你认为这东西呢值5000块钱，没必要跟他讨价还价，你说行我要了。卖主一看，我这位这么痛快，就知道这是要少了呀，这是 马上就会说，我说的这1000那是美元啊，您瞧吗？这么一会儿他这1000变美元了。当然还有很多话等着您，我跟您开玩笑呢，这东西1000块钱有多少我收多少，或者说哟，我弄拧了，1000块钱不是您手里这件东西。所以啊，为了双方的和气，买东西一定要讨价还价，实在打不下价来，您就装出一副慷慨就义的样子，认宰了，忍痛掏钱，把您认为的便宜给买走。马未都说呀，买古玩之前最好是先读这么几本书，或者找行家讨教，记住一些行话，这样您进了古玩店或者到地摊上说几句行话，就能把卖主啊给唬住，然后就少说为佳了。老话说，言多语失，贵者语话迟嘛，矜持很重要啊。肚子有货或者腹中空空的人都很矜持，卖主呢也不知道您属于哪种。其实啊，您一进门或者说往摊前这么一站，店主或者摊主就开始揣摩您是不是生虎子了。什么叫生虎子呢？就是古玩行对那些不懂行情但舍得花钱的假行家的血称。卖主最希望碰上这种人，因为对这种人可以开高价，但对内行他们会把握分寸，怕价开高了把人给吓跑了。您说几句行话，店主和摊主就不敢小瞧您。如果您真喜欢上了一件东西，尽可以问价，但别轻易还价。店主逼您还价，您也最好啊先崩一崩，如果心里没谱就说，我考虑考虑吧，我待会儿再过来，用这话搪塞一下，然后去请专家，带着他杀个回马枪，让行家替您过了长眼，这样您至少可以不花冤枉钱。这大凡人们买古玩啊，都希望能捡漏。马未都认为，远了不说，20世纪90年代初捡漏的机会还很多，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机会太少了。为什么呢？一是因为现在玩古玩的人越来越多，懂眼的人当然也就是越来越多。10多年前，有些人还拿着家里老人传世的古玩，他不当一回事儿呢，屋里摆件老胆瓶，觉得碍事儿，拿着信托商店卖俩钱儿，扭脸就奔商场抱回一彩电，心里特高兴。现在那人们可都明白了，一件官窑瓷器那比一台彩电不知道值钱多少了，加上每年的大拍小拍，行情不断的见诸报端，而有关收藏的书籍也充斥市场，人们对古玩的价值或升值意识空前提高，手里有好东西不肯轻易出手，出手呢也奔拍卖行。北京的大小拍卖行30多家，不乏有长眼的行家替人们是指点江山，所以现在北京的古玩城和潘家园市场这好东西越来越少。二是因为文物保护意识普遍提高，古玩市场啊逐渐规范，以前玩家们捡漏多是奔地摊，地摊上的交易啊往往是非法的，买主啊和卖主啊都揪着心呢，怕让执法人员逮着，所以捡漏容易。现在呢，这种民间自发的古玩摊大多啊被取缔了，人们手里有好东西又不轻易的往出拿，所以想在潘家园古玩市场这种地方捡漏机会太少了。马未都说他已经好几年不往潘家园跑了，道理不言而喻。刘一达问他，你常到外地吗？他说呀，全国的行情大同小异，前几年大多古玩摊主对文物是毫无认识，处于瞎买瞎卖的状况，在外地或者农村还能淘换到好东西，农民的信息不灵，拿出来的东西价格也低，懂眼的行家在人们瞎买瞎卖当中就捡了不少漏了。现在不同了，国际上的什么苏富比呀，北京的嘉德呀，潮海呀，拍卖目录在农村也常见到，世界古玩市场的行情，国内拍卖市场的行情，这些老乡们了如指掌。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有人说在山西和陕西农村能捡漏，马未都说去过山西，说您以为人老乡是土老帽呢，人眼睛毒着呢，一件官窑说的价跟纽约拍卖会场喊出来的差不多。俗话说呀，没份儿了，一点不假。刘一达在山西平遥的一个村子里边，就看一个老乡家里的炕头上摆着一本明式家具珍赏，一个农民能拿出几百块钱买这么一本学术著作，而且看得很认真，都快翻烂了。嘿，这在中国历史上没见过，可见人们对古玩的认识已经今非昔比了。您想从他们手里捡漏容易吗？说老实话，他们还憋着从您手里啊捡点漏呢。马未都说有一年他跟几个朋友去了一趟河北大城，没买什么瓷器，买了这么几件木器。农民们好东西不往外拿了。据一个常往乡下跑的朋友说啊，现在往农村跑挺不安全，原因是古玩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贵。马未都琢磨着，这好东西已经都让他们前些年抖了的差不多了，现在他们呀缓过味儿来了，可不是憋着他往回得着吧着吧吗？有些农民看你是城里人，大老远的来了，想着宰你一刀。他拿出几件玩意儿，如果你看不上眼或者嫌东西贵，他们嫌赚不着钱，往往会急眼。一急眼可麻烦了，什么损招都使出来，你人生地不熟的可不得吃亏吗？所以对农村情况不熟悉的人千万别冒险到乡下跑那乱窜，如果去那得有熟人陪着，不要单枪匹马。有些出入道的人啊，听人说农村能捡漏，总想在农村的老农手里捡大便宜，一下子呢就憋着翻身。这种想法啊其实真挺坑人的。还是那句话，现在捡漏啊难了，甭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当然了，老虎在胸那也有打盹的时候，玩家再精明也有走眼的时候。在古玩交易当中啊，这捡漏的事情总还是有的，只不过这属于啊千载难逢，或者说您交了好运了，从整个古玩市场来看，哎，这机会实在是不多了。通常啊，我们把那些伪造的古瓷器称为假的，其实在玩瓷器的嘴里啊没有真的假的这么一说，他们把伪造的古瓷器称作做旧或者仿古。咱说某位鉴赏家有眼力，或者说他眼毒，实际上啊就是说他在辨别瓷器的做旧和仿古上边那是有一套的。如何鉴别瓷器真伪呢？刘一达让马未都把他肚子里的话抖落了出来。马未都说呀，仿造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物以稀为贵，有些人为了赚钱有意作为，或者说有意把新的瓷器给弄成旧的。当然我们要对作伪者仿造的背景和动机有所了解。还有一种呢，那就是模古，也就是模仿古代的名窑瓷器，这体现了对古人的尊敬。乾隆时仿古瓷落款就是大清乾隆仿古。仿古在历史上有过几次高潮，一是宋代，宋代仿古主要是铜器和玉器，瓷器宋代的成就极高，犯不着去仿古。元代呢老打仗，顾不上仿啊，就完了。明代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虽说创出超出前代的瓷器，但仿前代的瓷器不多。清代是第二次高潮，雍正乾隆两朝仿古之风极盛，显出官方对中原文化的崇尚和欣赏。不过这两朝的仿古瓷器是正大光明的仿，而不是偷偷摸摸的。有的仿古瓷呢还有落款呢， 公开挑明了是仿谁的。纵观历史啊，可以说任何一种曾系有盛名的瓷器都被仿制过。马未都说呀，他认为在世界各国的博物馆内都可能有标着宋代瓷器的清朝仿品，因为啊，雍乾两朝的仿品达到了几乎可以乱真的地步。虽然是仿品，但是呢，它甚至比宋代的瓷器就更完美了。仿古和作伪那又是两回事了。马未都认为啊，出于经济目的去作伪，一个是民国时期，再有就得说是现在了。民国时啊，作伪主要是仿精品，宋代的如歌官定军，明代的永宣青花万历五彩，康熙的瓷器都出现了仿制品，有的呢是粗制滥造，连小孩子都能辨别是伪造，而且这种仿品充斥着古玩市场，前景让人忧虑。但是刘一达觉得鱼目混珠啊，只能是蒙人于一时，假的东西它最终还会有科学的方法把它剥离出来的。它怎么来识别真假呢？马未都说，现在仅凭鉴赏家的慧眼，恐怕也难把每一件东西都能辨别出来。有些物件即便是专家会诊，恐怕也难定夺，因为专家们的意见有时也很难统一。一件瓷器五个专家长眼，只有一个专家认定它是真的时候，就不易下结论，也许对，也许它就是错。有些时候啊，鉴定一件器物还有其他因素，比如一件宋代汝窑瓷器，它的价值当然不是小数，也许买到手呢是100多万。那么甭管这件东西是私人手里的还是国家级博物馆的，拿到专家那儿去鉴定，您说谁希望它是仿品呢？您鉴定出来说它是伪品，没准这件东西的持有者就会去跳楼。所以专家在鉴定器物的时候啊，往往还要揣摩人的心理，干嘛呢？考虑社会因素，宁可看真不愿看假，没辙，这种现象很难杜绝。马未都说呀，有一次他跟几位专家去某博物馆看瓷器，由于这不能进库啊，库馆的人就只好往外搬东西让大家看。他跟专家在走廊里看见堆着许多瓷器，其中有一对青花瓷盒，上面的款制呢是大明嘉靖年制。一位专家拿起来看了看，放下以后不禁赞道，这件东西不错，是好的。显然这位专家认为它不是赝品。马未都啊就跟刘一达说，当时他虽然没上手，但是对这位专家的判断却不敢苟同。事后想了想啊，认为他说的东西是真品有误，或者说呢叫过于轻率了。是啊，这为什么呢？咱们呀明天再说。不过这里咱要说一件有关马未都先生的小故事，这是出自他所撰写的《马未都说马未都》一书里边的一段。说他有一次看上一个老人家的祖传古董，可去了人家老人家里几次呢，这老人死活也不愿意卖。于是呢他给老人的邻居一笔钱和一个电话号码，让那邻居等那老人死了以后打电话给他。嘿，过了几年终于盼着这老人没了。他早就摸清了老人有几个儿子，老人一没嘛，那几个兄弟必然会分家产，而这古董只有一个，给谁都不合适，只好卖了兄弟分钱。果然在老人死后第二天，马未都顺利地买到了他想要的这古董。说到这儿呢，咱们节目当中根据刘一达先生所撰写的文章讲述藏家马未都的故事还没说完，下期节目咱们接着听。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